走向伟大的复兴，坚定理想，坚守信念，不忘初心，继续前进。 昆明湖上北风吹，纷纷扬扬雪花飞，盖上故宫麒麟杯，飞过西山敬雪碑，顶着雪花拽雪球，打着嘎嘎热汗流，推着铁环不抬头，变着法儿来去相逢。山腰一顶和小二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，要问什么解心宽，问你广播旁耳边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，广播剧场。 开会、加班、报表、订单，忙啊！ 减肥、游戏、逛街、网购，累呀、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，为了理想打拼加油，头脑不能闲着。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，成天埋头苦干卖力推脚老实转着。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！ 不要急，不要慌，偶尔要休息，明确方向再出发，品味红尘烟火气。 不要烦，不要乱，偶尔要惬意，认清真相，观万象，领悟世间情与理。 哎，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，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。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十点半邀您收听广播剧场，说不完的都市传奇，演不尽的离合悲欢， 原创广播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世通言，周一到周五每晚十点半登录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， 好听的好玩的一段接一段。 北京文艺广播原创广播剧新编警世通言，讲述大宋老百姓自己的故事。 广言之不听之，斗篷刮架雨如丝，月黑风高杀人夜，冠冕堂皇拜官时。给您讲这么一段传奇故事，哎，说来这故事叫做奇中奇，险中险，暗中暗的。话说大宋年间，清河县城的县官得了个暴病死了，县官的位子可就空缺了。当时呢有这么一捐官的规矩，说白了吧就是拿银子得一个候补的官缺，可也不是说花钱就一定能当上这官。狼多肉少，哎，多少有钱人啊都盯着这清河县县太爷的肥缺。城里的两个大户富绅云中鹤跟土豪朱万红啊，就为了这县官的位子是明争暗斗。咱们的故事就从这儿开始。这天城外废弃的一座破庙里边突然出现了一个黑影，这个人名叫秃鹰，江湖上啊人送个外号叫做索命判官，他呀是个职业杀手。 你迟到了。 什么人？是云中鹤云老板吧？别藏着了，出来亮个相吧。 不必了吧，你我都是买卖人，我花钱你办事儿，这种事儿啊咱俩最好还是只闻其声不见其人比较好啊。 哼，也对，对我们杀手来说，哼，给银子就行，说吧，想杀谁？ 朱万红。 哦，镇上那个土豪朱百万。 正是啊，县里最繁华的一条街上差不多一半都是他家的买卖，朱万红。 跟你有什么过节要除了他？ 我久闻秃鹰你在江湖中的名号叫索命的判官， 不太 据说取人性命定在子时，就绝不会让他活到天明。想不到啊，你这个判官还是一个婆婆妈妈爱打听人家隐私的人，我和这个姓朱的之间有什么恩怨，你好像也不用知道吧。您不愿意干，走，我另请高明。 算我没说，定金1000， 事成之后再给9000呢，一共是10000，我要买朱万红的这一条命。 痛快人包在我身上。 钱记住了，对我不是问题，我关心的就是你能不能够一击致命，全身而退。这个朱万红平日里头防范很严的，你行吗？你别拿了我的钱脚底下抹油，你再溜了。 咱干的是什么活？刀头舔血的活。收了钱不办事儿，没信誉，谁还来找我？ 说的也是，但我告诉你啊，这个朱万红在外边养了一个情人，每逢初一十五，他一定要在郊外枫林山庄和他的这个情人见面，那个时候他就会单独前往，身边也没有随从。你呀，可以在这个时候伺机下手，地图、钱、佛龛的下面。以后啊，你我就不要再见面了。就靠着你随身养的这个老鹰传书联系吧。哎，最重要的是你得记住喽，做得干净点。 不用嘱咐。哎，我说，这1000给的够数，我得点点。哎，人呢？这个云中鹤，神出鬼没。我管你是云中仙还是云中鬼，有银子就是真的。 这杀手秃鹰拿了银子，收拾妥当，是直奔一个去处——春宵楼。您一听也就知道这是什么地界了。不过呢，他要找的人可不是做皮肉生意的妓女，而是跟他的同伙兼相好，一位以妓女身份打掩护的女杀手红秀。 老秃鹰，你快活完拍拍屁股就走啊，你一会儿都不肯跟我这儿多待呀。 秀儿，哥还有正事要干，你知道咱这行拿人钱财与人消灾。再说了，我这么拼命干，不是为了咱俩有一天金盆洗手远走高飞都不干这行吗？ 合着你到我这儿来没正事儿呗。你我还不知道，别给自己个儿贴金了，谁知道你接着去会哪个相好的呢？ 看你不信吧，我真是去干活，这回是大单，雇主不差钱，要我去杀，你不用知道太多，你就等着，我这把把银子赚到手，咱俩是远走高飞。 哼，我才不信呢，定金呢？ 这还真没有，人家说了事后给钱。 鬼才信！ 你看，又来了，来，嘚儿一个， 滚！哎。 这天晚上，秃鹰带着独门杀人暗器毒箭悄悄地潜入进了朱万红的枫林山庄。果然山庄的亭台之上，一对男女正在卿卿我我，借着一片树林呢，秃鹰慢慢地向亭台靠近，悄无声息可就拿起了随身携带的弓弩。 官人，再喝一杯呗。 喝什么呀？那赶紧屋歇歇了吧。 急什么呀？再来一杯嘛。今天晚上夜色这么美，咱必须要一醉方休啊。 对，美景美人美酒缺一不可。听我的，乖乖，我喝你也得喝呀。 这个朱万红，金屋藏娇，艳佛不浅，看看家伙事儿，飞虎抓，毒药，箭头，硬弩。再看看云中鹤给的帖子，朱万红男，45，面黄无须，微胖。行嘞，就是你，老朱啊，老朱。不是你命不好，而是你碰上我是我命判官，对不住了。哎，人怎么没了？进屋了，还是发现我了？ 人又出来了。好，机不可失，失不再来。这点再过来一点，好，不要动，走你。命判官可不是随便叫的，让你死尸归西就不让你活到天明，俺也该走喽。得了，那女的谁呀、啊？那不红秀，这个妖妇，露水夫妻果然靠不住。昨天跟我甜言蜜语，今天跟这个姓朱的勾搭上，哼，应该再来一剑，让你也归西。算了，不能换了我的大计，速速离开这笔账。以后再算。 来人呐、啊！来人啦、啊！朱老板出事了！ 秃鹰执行完暗杀任务，连夜回到住处，打点行囊，马上走人。临行之前呀、啊，写了个小纸条，叫做“事已完成，速结余款”。把这纸条呢，就绑在老鹰的脚上。往天空这么一撒，哎，这老鹰啊随即就消失在了茫茫夜色之中。他呢找了个旅店，要了几斤肉，弄了一壶酒，吃饱了喝足了，是鼾声四起睡过去了。梦中这秃鹰啊笑出了声，就好像这10,000两银子在向他招手，又好像这银子变成了倾盆大雨，哗哗的打在他的身上，哎，他叫好不快活呀。突然他从梦中惊醒，感情不是雨点打在身上，那老鹰飞回来了，呵呵，正牵他脸呢。 哎呦宝贝儿，行了啊，你把我脸都亲烂了。哎呦，你回来真及时，嘿，是不是云老板要给我银子了？果然有回信，拆开看看。蠢货，干的好事儿！你杀死的不是朱万红，是他的替身。打草惊蛇，坏了老子的大事。黑道上的规矩，你看着办吧。是替身。 秃鹰看了这信，惊出一身冷汗，赶忙来到街上，往朱万红那一片买卖铺户走去。他要去查查。亲眼看看这朱万红到底死没死，万一是云中鹤诈他，想不给钱呢？ 各位啊，今天我朱氏钱庄第18座分号开业，谢谢各位捧场，哈哈哈哈哈哈！以后有钱大伙一块赚吧。好了，各位，里边请啊，里边请。 哎，朱老板，生意单次越做越大了，恭喜恭喜呀、啊！财运亨通，鸿福齐天，人如其名啊！ 过奖过奖，里边请里边请，吃好喝好，吃好喝好啊！ 妈的，昨天晚上干掉的果然是个假货，这可怎么办呢？我这老江湖今天要栽到这儿了。 没想到这朱万红竟然没死。秃鹰实在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深一脚浅一脚回到住处，不知是如何是好。 完了，彻底完喽！秃鹰一世英名毁于一旦，江湖上不知道怎么说过，没了银子还好办，没了信用，这怎么在道上混呢？ 记得，我关心的是你能不能一击致命，全身而退，做得干净点。你打草惊蛇，坏老子的大事，按照黑道上的规矩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 罢了，我秃鹰认栽，既然干砸了这单生意，我也没脸面在黑道上混了，不如自行了断，我来个痛快的吧。 住手！秃鹰大哥，你要干什么？你为什么要寻短见？ 红秀，哼，亏你还有脸来找我，我应该一剑也结果了你呀、啊！ 大哥，你何出此言呢？我嘴上对你狠，可我是真心要跟你走啊！你一语不发就玩消失，让我找得好苦。刚找到你，你又要自寻短见，这是为什么呀？ 别揣着明白装糊涂，说、啊，是不是朱万红派你来杀我的？ 大哥， 你这说的都是什么呀？我怎么一句都听不懂啊？ 还装蒜？ 大哥，我真的是一头雾水，我不是朱万红派来的，我跟他没有关系。啊，不，也不能说没有关系。 哼，说漏了吧？ 大哥，你听我说，不久之前确实有一个叫朱万红的雇我去绑架他的对头云中鹤，现在这个云中鹤已经被他杀了。 什么？你个贱人，说到这种地步还想骗我？朱万红杀了云中鹤？痴人说梦，我不想听你胡扯，出手吧。啊， 你这是干什么？ 干什么？我自己了断的是江湖的规矩，要是死在你剑下，我该让江湖人耻笑。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来找我干什么？你看见？ 不由分说，秃鹰拔剑向洪秀刺去。洪秀虽然也是刺客，但武艺平平，几个回合是败下阵来，被秃鹰一剑刺中胸口，倒在地上是奄奄一息呀。 想不到，我想不到，本以为你是红颜知己，没想到你是蛇蝎心肠，自己找了笔大买卖，没想到一失手落到这步田地，我还活着干嘛？我也给自个儿来一剑吧。 别，大哥，别死，在我口袋里有朱万红写的信，你拿出来看看。 什么信？死到临头还耍花招？信在哪儿呢？本月初一晚上，把云中鹤引到枫林山庄，不要在房中，要在露台饮酒，其他事情我自有安排。事成之后，酬劳恩银3000。 大哥，云中鹤真的死了，我按照朱万红的要求把他带到了山庄，装作勾引他的样子。朱万红说他会派另一个人隐藏在附近，找机会干掉云中鹤。果然云中鹤中了毒箭，他是被朱万红派的杀手杀的。 你说的都是真的？ 大哥，我都是要死的人了，骗你干什么呀？我本来是拿了银子要找你远走高飞的，没想到你…… 不，难道我杀的是云中鹤，不是朱万红？可我接到的信里是云中鹤的笔迹呀。 我明白你为什么要自杀了，那天在枫林山庄埋伏的杀手原来是你。天哪，我们劝中了朱万红的诡计了。看来请你扼杀朱万红的就是他自己，他骗了你，让你杀三个人，云中鹤，我，还有你自己。好一个杀手啊！我不行了。 红秀，是我害了你呀、啊！ 此时，这只老鹰突然飞来，落在了秃鹰的肩头。哎，腿上绑着一小纸条，什么人来的信？秃鹰赶忙打开纸条，又是那熟悉的字迹。 秃鹰兄弟，别来无恙啊，谢谢你的无敌毒箭啊。 索命判官的名号果然是名不虚传，果然是一箭穿心，在下钦佩之极。不过接下来的事情你也看到了，你不过是我整个计划中的一个棋子，恕我不能事先通知你。至于那银子嘛，我想现在对你也已经不重要了吧。再次感谢老夫云中鹤啊，不，朱万红。 借我的手是啊，朱万红，实际是真云中鹤。再借我的手，除掉红袖。 想清楚原委的秃鹰一口鲜血吐出，是命丧黄泉，死在了红袖的身边。几天之后，县衙的大门口张灯结彩，吹吹打打，县里头迎来了新上任的县太爷，不是别人，正是洪福齐天的朱万红，朱老板。 恭喜朱大人，贺喜朱大人，您不仅生意做得大，官运也是亨通啊。 托众位的福啊，我呀也就是想为一方百姓造福，想为国家出力。 您知道吗，前两天有位云中鹤云老板突然离奇失踪了，民众们还议论纷纷呢。 哦，有这事儿吗？不知这位云老板怎么了，到底是因何失踪，是有债务纠纷呢，还是畏罪潜逃呢？啊，本官上任之后一定要彻查到底，给百姓们一个交代。 哎，您真是我们的父母官呐。 好一个父母官。说到这儿，这则奇案就告一段落，真是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这正是二虎相争有一伤，明枪易躲剑难防，杀手被杀暗中暗，一箭三雕独心肠。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喜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世通言，编辑徐然，演播李银飞、叶鹏、小曾、于浩，录音师张笑音，后期制作云中三月，感谢您的收听。